话剧啊，叫做《犹太城》。 对， 那在这个《犹太城》这因为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话剧，而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拿到了很多的大奖。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包括比如说面对死亡的一些精神呐，还有一些里边所有人的这种乐观的精神，还有每个人面对各种困难的那种勇敢的这种、精气神都在里面都有。 史诗一样的故事。 哎，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啊，昨天的时候我还专门跟这个剧方的人还聊了一下啊、他们里面了解到一个小故事啊。这个小故事很简单。哎。 还是说就是话题吧， 没有。其实这个我今天的话题有这些小故事引起的，就是里边可能会我在想，要不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剧透啊。那么这样吧，我对， 是， 对，我就说是这样吧，咱们就说今天的话题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说一下勇敢这件事情。 对，你觉得你干过的最勇敢的事儿， 哎， 对吧？你觉得你不用别人，你觉得对吧？ 对， 这个事儿特别勇敢，有勇气， 哎。就是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咱们就说一说你做过的比较勇敢的事情， 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对，因为勇敢有很多种，勇敢在很多情况下也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对吧？你可能有那种面对危险的，像我们说有的军人、消防战士，他面对那种情况的勇敢， 无所畏惧， 无所畏惧的勇敢。那你也有可能生活当中面对生活的勇敢。有各种各样的 坚持也是需要勇气的， 哎， 对吧？ 对，在不同的时代下，可能面对不同的情况，都会有勇敢。所以我们说，您聊一聊您勇敢的情况啊。 对，你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就在这个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你点进去， 有个添加朋友， 哎，再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找到那个小黄人就是我们了。 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六号线西延、八号线三期、四期预计年底开通试运营。 供热单位启动试水应对降温。 还有国家气候中心表示，网传今年冷冬是谣言。 这网上这是闲人太多了、没有不操心的事儿。再来关注三季度养生保健成消费投诉的热点。 好，接下来的时间请听详细内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相关项目管理中心负责人昨天介绍了计划于今年年底投入试运营的三段地铁的新线情况啊。这个目前六号线西延、八号线三期、四期都已经开始空载试运行了，预计年底就会开通试运行啊。 六号线西延工程呢是六号线一期、二期的延伸，长约 10.56 公里，一共有六个站，包括三个换乘站，其中的金安桥站呢今后会与 S1 和规划11号线来换乘。随着苹果园交通枢纽建设完成的苹果园站还会与 S1 号线、1号线换乘，田村站会与规划3号线来换乘。 那8号线呢分为3期、4期，3期是美术馆往南一直进入大兴到五福堂，长约 17.3 公里左右啊，14座车站，5个是换乘站。那四期则是从五福堂还要再南延一直到瀛海站啊，八号线三期、四期 30% 的站都是换乘站。 感觉这以后特别方便了哈， 往大兴还要再往南延啊。 对，哎，一出来一看，嚯， 好， 到福建了， 哎， 不至于， 有可能啊，就现在你 慢慢来， 你上了车，你一下车，哎，到香港了。是不是？这都不是梦啊！ 那个你知道吗？就是被采访人家，最后人家车耽误了 啊！对，我看那个视频了， 这个 就是他去那个记者采访的， 对， 后来聊完了，哎， 车走了， 能 啊，不让上了是吧？啊，对，人家 就是已经开，马上就开了， 来不及上了。 哎，我也后来在想，你说那个人怎么办呀？ 记者也是，您倒上车跟人聊不就完？是不是？ 哎。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啊，本市轨道建设呢，当然刚才说了如火如荼进行着，全面开工。 工十几条线路，新机场线一期建设41公里三座站，设计每小时120公里的车速。 嗯， 城区独立线路12号线西起四季青桥南，沿西四环远大路到北三环，方园西路东坝大街，终点到管庄西口，或29.2公里。都是地下站，21个站，15个换乘站和14条轨道线路都有换乘。 嗯， 建设难度巨大。目前呢，车站供点进场率80%，今后就可以缓解北三环、北四环和10号线北部的客流压力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随着时间向深秋迈进呢，天气慢慢的越来越凉了，一年一度的供热季即将到来。从10月中旬开始，北京热力陆续启动了供热系统的灌水打压工作。管理单位一般会提前1个周在各楼单元门口及小区明显位置张贴供热灌水及缴费的这个通知书，提醒居民及时的关注小区内张贴的通知，在试水时间内家中要留人，如果发现跑毛梯漏的情况，北京热力用户需要及时的拨打96069来报修。96069， 这个通知书大家都可以拍下来，因为那个通知书上都有电话 啊。好， 不仅仅是收钱的通知书，还通知您是热水的。最近呢，网上有这个瞎操心的人说什么有冷冬来了啊，出现了2018年，这个是从今往后一直到2025年，气温一年更比一年冷的说法。 哎呦，一个个都活得跟神仙似的。 对对对对对，这么大能耐，您干点正事儿。对此呢，国家气候中心辟谣说了，说这该说法这个实属谣言。 嗯， 预计今年冬季我国大部分地区呢气温偏高 啊， 出现冷冬的可能性不大。啊，国家气候中心表示，气候预测是专业性很强、科研性突出的业务，需要大量的气候观测资料为基础，高分辨率数值预报产品为支撑，动态和统计的诊断分析才能得出这个慎重得出啊科学结论。凭体感是不能的。 反正总有一些大神啊， 对对， 预测您。 您怎么测的？我把腿伸出去待了一会儿。就大家就别信，就对他们就嗤之以鼻，笑就完了。 对 啊， 其实有一个判断啊。再来看一下，中消协昨天发布报告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98775件， 哎呀， 投诉解决率72%， 这好， 那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亿元。 现在好像我看就是老年养生保健，这种针对老年消费者的特有服务开始成为新的投诉热点了。 是啊， 当然这一方面 老年人钱， 也说明老年朋友有这种维权的意识了。 嗯 啊，我觉得勇于维权之后，就像大帅说的，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分辨的技能，别轻易说吹得特神的、特管用的，或者说不要钱的，这都得慎重。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您有过哪些勇敢的时刻。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1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好， 勇敢， 哎，勇敢，嗯， 看看净是勇敢的了。 对对对啊，尤其我刚才一开始这个本来要讲个小故事，后来又怕剧透啊，就没说。人家双 H 来了，说大帅呀，你这太能尬聊了，你这个。 他就很勇敢， 哎， 说好了说，他不说， 哎，你来打我呀。 好嘞 啊， 来 来看看啊，丫头说了，上班路上听着你们的节目，正好说到今天的话题。我老公问我，哎，你做过什么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呀？我就说嫁给了你，然后我们俩哈哈一笑，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借着你们的节目跟我老公表白一下，老公我爱你，余生请多指教。 连这个话题都能秀恩爱吗？ 不教。 不是你，没你什么事啊？这里边，冯毅说，一听王毅来就知道快周末了，我可不能换班，造成了您工作的混乱。糊涂的旁观者也说，我做最勇敢的事到就是结婚 啊、哦！ 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特别需要勇气和坚持的。欢迎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说说您觉得自己啊、做过最勇敢的事儿。 对，做过什么样子的勇敢的事情啊？有大有小，你都可以说一说。 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这个 王鹏， 王鹏说了啊，03年4月份，我是我们科第一个报名去 SARS 前线的 哦， 非典嘛， 非典的时候 哦， 去往前线，那个时候哎， 真的， 这个是需要勇敢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感觉到啊，比如说事情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解决方法呀、可控程度啊等等，但那个时候刚刚出来的时候 还在探索中， 还在探索中，很多人还人人自危呢，哎，他能够跑到第一线去，这个确实勇敢。 哎 ，Snake 也说等个红灯赶紧回家，丫头老公听见了， 哎 呀，你们俩呀，你看看， 哎呦。 孩子 都吓得站后了，我觉得我做的最勇敢的事情就是今天早上读了你俩的微信。 哎呀， 特别好，特别好。 我的胃是一种， 我觉得特别好。我就特别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里面秀恩爱，你们就秀吧啊。好，那个我配合你们。再来看一下天空说了啊、我最勇敢的事情就是晚上遇到一个逆行的酒鬼，骑摩托撞了一位大叔。还让大叔赔他损失，我当时就上去了。大叔 见义勇为， 哎，大叔你有没有事儿？没事儿就骑车回家吧。酒鬼一看我一个女的让大叔离开，他就不干了，打电话叫人要围殴我。这是我做过的最勇敢的事情。 不是后来呢？ 哦，这还是位姑娘， 对，就正义感很强。这时候你得勇敢报警。 哎、我天哪，这啊，这大哥我服你啊。没有， 是大哥吗？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 真大哥 是位姑娘嘛？对，是位姑娘啊。其实我也想知道后面的事情怎么样 了。对对对对对，不是，其实报警才证明也很勇敢。不要觉得哎，我自己扛了。 他可能 那什么， 可能报警了啊，报警了。同时呢，警察没赶过来之前，他就先上去了。对，这种事情先报警，报警以后再去管啊。 得报警。 对对对，来， 这很多朋友说了啊，平安猫说我最勇敢的事儿，踏入了一个拥有精神障碍孩子的家庭，勇敢的做了一名优秀的继母。 哦， 这满满的都是爱、啊， 这感觉这里边好多故事。 对对， 就这一句话里边充满了故事啊。好，各位，您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这是由话剧《犹太城》而引发的一个话题啊。您做过什么样子的 勇 敢的事情？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这有听众建议说，你们不要叫我们出发了，我们出发吧啊， 那叫什么？ 我们撒狗粮吧。 汪汪。来，接下来关注一下一些文化热点的消息。咱们说一说锦鲤这个事儿吧。我这两天 微信朋友圈里就是这个。 我都没有细往下去看啊，但是总有人说，哎，什么转发锦鲤，转发锦鲤，怎么回事？您给说一说。 最近这几天呢，锦鲤成了个热词，转发这条锦鲤，好运不断，心想事成。这其实是某宝策划的一次转发抽奖 哦， 引爆了全民转发锦鲤图片这么一个热潮 哦， 各类蹭热点的营销活动也是遍地开花，一时间打开电脑翻开手机，到处是一幅幅锦鲤游洋浊浪中的网络景象 哦。转发这个锦鲤图个乐呵也无可厚非啊， 无可厚非， 但是五花八门的商家是一哄而上啊，广大网友疯狂参与的同时，乱象也相伴而生。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就是这个好经都是念歪了啊， 你看看怎么回事， 对吧？有些比如说抽奖活动纯属空头支票，合作商家都没谈妥，即便中了奖又是要人关注乱七八糟的账号，又是要人详细填写个人信息啊，还有甚至有人已经冒充官方平台干起了新型电信诈骗，到头来满腔热情的网友非但没能当成锦鲤，最后成了无良商家和不法分子收割的韭菜啊。 某宝这场活动的成功之处呢，在于制造了一人独中巨奖的传奇，而锦鲤营销随即泛滥的原因呢，则根植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锦鲤心态。 这是、嗯、虽说众人竞相转发锦鲤有娱乐成分，但这背后多少有些希望以小博大、坐地生财的投机念头吧。 嗯， 仔细想来，锦鲤营销也不算新鲜，此前风靡过的一元夺宝、集福抽奖、这样游戏不都是一个套路吗？ 嗯， 这回就是换成一条鱼了。 对，其实这个我在网络上我很少会去点那些，比如抽奖或者干嘛的。你比如说他弄出一个转盘来啊，让你抽奖吧，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恭喜你中了100万保险。然后 我交100万是吧？ 哎，然后那100万保险，然后你得这 提供一对对对、 哎，你得去花钱，怎么投怎么投，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种呢， 或者是比如说抽中了300块钱代金券， 那、 得花800块钱 才能 使用， 对、 对 等等的。其实这些有一些，比如说你在那个网购平台的那些折扣券啊，有的还可能确实实用一些。 嗯、 我最无语的就是这种，反正什么几百万的什么保险， 还 还有什么什么样子的。各种各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你这种商家，我觉得他做出这种事情来，我对这个商家的可信度就降低了， 打折扣了， 都打折扣了， 真的是。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像说这锦鲤心态，就是这种坐地生财、投机、啊，这个哎，突然间平地扣饼了，我就发了，没有买的就没有卖的精，人家也不是为了让您发财呀， 哎是， 结果就他们发了， 对，你要发了他干啥去啊，是吧？ 潇洒的笑容，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朋友，看一看城市外面的天空，把寂寞都留在人群中，让阳光陪着你一起走过去，寻找一个全新的梦，不要躲在自己建造的城市中，去寻找新的朋友，生活你会发现拥有更多，给自己一些亮丽感动，告诉自己明天的梦属于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 说说这歌不是高磊送给你的吧？ 是 这我一听这旋律感觉啊，来看看勇敢啊、这有一个特别感动的 哦， 初夕说记得大学时候宿舍楼着火了， 嗯， 所有人那当然都被赶紧疏散出去，当时有一个女生大哭着说她和妈妈所有的合影的相册还在宿舍， 哎呦， 因为我知道那个女生的妈妈已经不在了、那本相册对她特别重要、 嗯、 我其实跟她也不是特别熟，但是当时什么都没想，拽着她就说走我跟你拿去， 哎呦， 多年后呢那个女生就成了闺蜜，一次聊天的时候她说他说到了这个事情，他是会记一辈子的。 嗯， 他说我当时特别勇猛，一脚就踹开了锁着的宿舍门。不过如果不是多年后他说这件事，我都忘了。 哦， 现在想想，当时确实挺勇敢的。 哎呦，这听了以后，这太 感 动 了。 真的真的 是怎么这么大事儿您还忘了这种事儿、 他可能是在他自己心里觉得这个 没什么 没什么，我就做了那么一件事情、当时 对于这个 对于 这个同学来说闺蜜来说但确实是 在那个那种危难的时刻， 对， 然后呢 仅存的记忆关联，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人这样的人去帮自己， 而且 拿出最珍贵的东西 还是女生， 哎呀， 应该是 哎呦，特别感动，特别好，特别好， 真好。 哎，改天如果我们到时候做活动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去探班这个犹太城，然后因为这个犹太城这次确实是名大咖云集啊，像刘烨的爱人，还有这个孙强老师等等，还有那个。好多名演员都会有啊， 他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 哎，对，我真想不起来，脑子早上起来有，往往有时候会短路。然后我们会去探班，我特别想希望邀请这些勇敢的朋友们，你们也去看一看， 对 吧？ 对 对 对， 你们和剧里的很多的精神是相契合的。哎，我们再来分享一条吧。哎呦，我天，看看这个，还有一位啊，这个朋友他叫匿名播出，他说， 好， 不知道算不算勇敢？说我离婚了，不回头。不是没有担当，而是应该给予自己和对方更多的宽容。 每天听节目，王毅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挖坑不带铁锹的啊！ 你自己关心自己的事儿， 先 关 心一下。 我对， 哎，这个 我觉得 离完婚以后关注王毅了啊， 不是这个不合适，不用非得老带。 哎， 没事， 是是是，好，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微信。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纯纯的，他说过，我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在98年的正月初四，你看这日子记得，这件事情一定特别的刻骨铭心。他说，我约会回来已经是晚上9点了，路上人很少，就听见马路对面有个人在吼，吼了几声之后，突然冲我冲了过来， 啊， 质问我，你是不是那谁谁谁的同学？我说，你认错人了吧？他不甘心，一直缠着我，非说我是谁谁谁的同学。然后拐到楼旁边的时候，他突然一把抱住了我。 啊！ 我闻到他的酒气，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但表面上却故作镇定。我冷冷地说：“大过节的，你别找不自在啊。”然后他一愣，松开了我。我依旧大踏步的往前走，知道他还在后面跟着。到了楼门口，我飞快的跑上楼，心里嘣嘣嘣嘣的乱跳，好危险啊！多亏我当时冷静，临危不惧。 是是是，这是一个女孩， 这应该也是一位女孩碰到了这个情况， 对对对对，确实需要冷静。 哎，我前两天还刚看了一新闻，也是这种情况。半夜有一个姑娘回家，然后就有一个人尾随她。那这个姑娘也是非常的冷静啊，然后赶紧的就跑到，就是因为他离着自己家还很远，还有一段路，他就直接跑到了最近的一个房门那个地方去敲门，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门。然后这个人一看也还要往上冲呢，这时候房门打开了，然后就把他给救了。后来警察会发现，警察发现这个人已经不止尾随这一个女孩了。尾随了好几个呢， 惯犯了 啊！对对对， 处理他。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刻，要不然就往那个人多的地方跑， 哎、 热闹的地方跑啊、嗯。然后这个及时的报警，大家在手机里最好设置那种一键报警的功能， 一键报警或者是紧急联络人、啊嗯。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 来时间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两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你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哦，陛下，他们说得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请面临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巨源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天国际金价开盘于 1224.50 美元后呈震荡走势，最高达到 1229.51 美元，最低达到 1220.42 美元，最终收于 1222.23 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1223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跟我们即将为大家推出的话剧《犹太城》有关，因为在这部话剧当中呢有非常多勇敢的故事，那我们也是希望听一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勇敢时刻，可大可小。比如说大的勇敢啊，结婚。 不，但是 Apple Wong 不是明明是生孩子，结婚算什么？ 哎， 好几位女士都说了，生孩子还确实是的。 对对，伊凡也说最勇敢的事儿就是要了两个孩子， 俩儿子，主要是 俩儿子。这的确勇敢， 这是有点操点心。这 哎呀，这光买房子钱你得准备好啊， 而且俩人还打架呢，大小小。 哎，是， 妈的推我，不是他先踩我的。 哎呀，好，那咱们当中就咱们同事当中就有一位非常勇敢的。 哎， 我说完了以后我又后悔。 哎，你今天是挺勇敢的啊！ 我今天 揍完了我们就闪。 是哈，如果我再这么下去的话， 你腰也 这就太怂了，是不是？朱红，我就说了，就朱红， 我可没让你说呀。 哎呀， 你怎么给说出去了呢？ 是王一，你不能说这个。 别哭，孩子，别哭。我先说，我最勇敢的事儿是20岁第一次献血。 哦， 义务献血。哦，挺棒挺棒。 这个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有多么 了不起吗？啊，对，但其实不， 但其实不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晕针晕血啊， 有， 或者是干嘛的， 体质也不一样啊， 哎， 对吧？哎，这个事儿啊，什么时候开始做都不晚。 嗯， 哎，义务献血非常好。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怡然自得说了， 我也看见这条， 你说你说一说吧。嗯 啊。啊什么？你今天怎么了？老说半句，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你今天什么情况？最勇敢的事儿呢？依然自得说是12年买房， 嗯， 直接在房子玻璃上看见的售房电话， 哦， 然后就给这业主打电话就交易了自己， 私下交易啊， 就没通过其他的 各种中介， 一般不得找，但是你找到了你就不用通 啊啊， 首付10万，然后一个月在房管所门口又给人好几百万现金 存进去，直接过户。 哎呦， 拿钥匙 再付另一半款装修入住， 胆子也忒大了，省了 是有点大， 省了30万的过户费。不，这个就完全就私下交易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中间机构的介入，然后反正就买着了，就算买着了，是属于他运气比较好。 不推荐大家采取这样的方式啊。 哎呦，真是啊。哎，我回家在我租的房子上面贴一个出售啊。 不是，这个过户该有的该交的钱，该交给国家的就是得交，你这 样不行。这过户费他应该是交了，就是省了一些中介费，我觉得是这样。 哦， 好，再来看一下， 有点悬啊。 再来看一下 ，AN 说了啊，制止小偷算勇敢吗？刚上班的时候，在公司这个附近看见一个小偷正在偷另外一个女孩兜里的手机。我第一反应就是指着那小偷大喊一句：“干嘛呢？”然后小偷当时恶狠狠地瞪着我，还骂我。还好离公司比较近，也跟大家说一声，见义勇为，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对对对对对对。 哎，但是有的时候啊是这样，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有的人比如说，你的骨子里或者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人， 就有正义感很强。 在遇到这种事情的那一瞬间或者一刹那间，可能未必想那么多，他就会啪就上，就 平时在家训练自己嘛， 哎，就发出声来了。 就随刻有这个意识，就报警很重要啊，把大伙叫来很重要啊。 不错啊， 单枪不断。不过除夕他干的还不只是刚才救火，不是救火，就火里面拿相册 那事，那个火里帮着同学 啊 拿相册的事。 还有一次说啊，也是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看到一个女生被一个人冤枉，偷了他们家小狗，女生当时都被吓哭了。我当时冲上前就和对方理论，我主张报警。你不是说偷你们家狗，报警。后来对方发现确实是冤枉了女生，最后给这个女同学道歉了。 哎呀， 这位同学当时也不认识，多年后我们也成了很好的闺蜜。 哟，你看人家 都是仗义救下来的闺蜜， 你再教下去，你凑够了108个，我跟你说， 上山了，集体咱们出游。 这我觉得他简直就是有点那种 女侠的风范 、是吧？ 但是你看人家很讲究方法，那就报警吧。他还不是说我来充当什么？ 我不是冲上去，你就胡说八道，你怎么样？ 不是不是，那咱报警吧， 报警咱说理是吧？ 对。 但是这种时刻有一个人站在旁边，能够这个给一点勇气。就特别的让人觉得， 反正不容易， 踏实和安心。 女孩嘛， 好。那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说的就是跟这个勇气有关啊，说一说你曾经勇敢的时刻。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备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咱们一位在海外这个踢球的女足队员。 真不容易。 我估计说到海外踢球的时候，相信已经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 知道是女足了。 知道是女足了啊。来说一说吧啊。 是这样的，北京时间10月18号0:30，2017-18赛季女足欧冠1/8决赛首回合一场焦点战展开了角逐。巴黎圣日耳曼女足客场挑战瑞典队林雪平。中国球员王霜呢首发出战并打入了一球，这也是她的第一个欧冠进球。那巴黎客场2-0占得先机。 是啊，你看中国女足的队员啊都已经进入到欧冠的赛场上，而且还进球了。 说什么好呢？我们作为男主持人说什么好呢？ 中国女朋友，不是中国女朋友们了。 大帅啊，说了这么多话，这个心里话终于说出来 了。哎呀，我就觉得我今天早上这个脑子有点短路。你 这个女朋友是令国来算的是吧？中国女朋友， 中国女朋友们加油！哎，好。 妈呀，开门。 好，再来关注另 外一起都很危险。 另外一个消息啊，樊振东、林高远出征世界杯，去年的遗憾今年必须得拿回来啊。 哎，对， 一年前在比利时的烈日举行的乒乓球男子世界杯上，派出马林和林高远马龙和林高远参赛的中国队丢掉了之前保持七年的冠军头衔。那今年的赛事将于19号在巴黎迪士尼乐园拉开大幕啊，闹着玩呢这是啊。参赛的樊振东和林高远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收复失地。 嗯，加油啊。 哎，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 这凉快啊。 嗯， 10月17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中国冰壶公开赛在巴南华西体育文化中心内掀起了阵阵热浪。哎，虽然是冰壶，但掀起了热浪。 对， 特别是中国男队5-3顽强战胜美国队后，掌声从看台四周响起。 哎， 中国男队取得本届赛事的首胜后，中国女队则取得了开赛以来的第二场胜利，7-2战胜了苏格兰队。 哎，好， 你看人家男队的表现，姿势也很优美， 也是很帅啊。那个接下来要关注一下电竞方面了啊，因为最近的很多朋友，包括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专门自己手写了一条新闻，关于电竞的新闻发给我们，写的还非常专业啊。这个把整个战队的这个形势，然后呢，包括如果获胜将会获得的荣誉都给我们写了出来。主要是因为现在中国电竞啊，这个的确发展的非常的快。比如说在17号结束了英雄联盟2018全球总决赛的小组赛，来自 LPL 赛区中国赛区的三支战队当中， RNG 战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赛， EDG 战队和 IJ 战队位列小组第二，也成功从小组赛当中突围。这是时隔1480天LPL 赛区战队再次全部晋级全球总决赛的八强，也就是说八强当中有三支中国的队伍。 不错不错不错。 而且这个 RNG 这个战队啊，如果再能够拿到一个冠军，也就是说他将会包揽全部赛事的所有冠军。 所有赛事哈。 啊。 诶，我就觉得这个战队的名字必须用字母嘛。 诶，你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其实包括还有很多，当然我估计他是不是为了参加国际赛事比较方便。 啊，对 对，因为我说实话，我一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既然你们啊能够打出国门啊，然后呢，能够代表中国来到世界赛场上去比赛，能不能够在名字上面有一些中国特色， 就我们的传统文化， 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 定胜天战队， 哎呀，没有，对，你比如说你的名字啊，因为现在好多名字，比如说什么 UZ 啊，各种各样， 对，在这外国人看了就以为是外国战队，人家那边的， 然后呢， 英语区的，但是人家说汉语区， 我觉得中国，比如说你中国也有很多的这种， 比如我们这战队可以叫一战到底嘛， 还有什么，比如说有名的刺客、武士。对不对？那么多的名字， 荆轲战队， 哎，荆轲啊，我是这么觉得，我也觉得应该有一点中国特色，可能会更好一些。 叫个司马懿也不错嘛， 哎，领队就叫司马懿。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聊一聊你最勇敢的事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备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 对、 啊、刚才说到 RNG 战队呢，炽热守护者啊，包括这个、 宏达实业， 对对对，都是加油啊，非常好。而且说 RNG 就是咱们北京的战队， 对，他的那个主场在五棵松， 那可以改叫吃了吗？也不 对， 其实刚才真的我就放广告的时候，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起自己的中国字的这个战队名字？他们老外听不懂，你得我们踢得好，我们不是我们踢得好了、我们打得好，你想你喜欢我们，你就去查这个字什么意思呀？ 你得、 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大家如果了解，给我们说一说。 你查的这什么意思？我们就用中国字是吧？啊， 别激动。 来来看一下，说说勇敢的事情啊。北北就说了，我跟我前对象逛街的时候，哎，有一个小偷拿着大镊子，在他大镊子在他包里啊偷东西，结果被他发现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前对象转身啪就给小偷一个大嘴巴子。我在前面走都不知道咋回事儿。我猜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不不不， 你和他分了吧？ 人家这个也属于防卫啊，对吧？ 对对对， 那脾气也是爆了一，但是遇到这个情况， 这姑娘 有些惊慌啊， 好汉饶命啊， 还是得注意安全。你是李大嘴吗？在这撕了。这个财神说，我媳妇儿做过最勇敢的事就是生孩子，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生了整整一天。生了个8斤的大儿子， 哎呦嚯！ 8斤这分量可不小。这媳妇儿自己身体比较瘦弱，营养全让孩子给吸收了呀。 嗯， 哎，到周日我们家娃2岁了，大帅你给祝福一下。 哎呦呦呦呦呦！祝咱宝宝这个活泼、健康。我今天脑子短路，我就一半一半的说啊，这个后面还有无数的祝福的词，你可以送你一本新华词典。来来来看看黄慧说了啊，说我有一次呢独自走在一个没有路灯的桥洞底下，周围一个人没有， 哎呦， 突然有一个人从我后面上来冲上来，猛拽我手里拎的包，我当时下意识的大喊了一声嘿，啊是嗨，我一回身把包又给抢回来了，那个人当时吓了一跳愣了然后就跑了，我觉得他是个新手。 哎，您还分一车？ 哎呦，不是，哎呦，关键 万幸他是个新手。 我觉得他这个描述的特别逗， 啊， 还下意识的喊了一声“嘿”。 对， 您 这 评书听多了吧？你 他也是给自己壮胆，也是起到了震慑对方的作用。 哎， 所以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最好比如说打着电话呀，或者反正既有警惕性，又得保护好自己。 嗯， 当然现在这种没有路灯的桥洞也越来越少了啊。 嗯， 月月说最勇敢的就是拥有并接受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他是我的人生导师。 哦，这什么 月月？ 哦， 怎么了？ 对，哦，对，他是我的人生。哦， 人生 就现在在这秀恩爱呢，是不是？ 对啊。 啊，好好好， 怎么着吧？ 可以可以可以，我刚才鼓励了嘛。Summer 教研说了，各位主播早安，我是 Summer。如果说最勇敢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在认清我老公好吃懒做的状态下，我却依然嫁给了他。我开玩笑的啊，他真的很好，结婚后对我就更好了。 哦， 你看看你看看， 那人家这先开始表现一般，后来结婚后好， 哎，就会发现 怎么答应的呢， 就慢慢升职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 文化资讯啊。 嗯，毒液致命守护者，一刀未剪，定档11月9号啊。这个，前面前缀词很有意思， 有点意 思。 这个已经是北美上映时的票房冠军了，是吧？ 啊， 哎，你知道吗？就是有这么一个工作，专门叫取毒者，就是 取毒者， 从这个世界各种动植物身上取那个毒素出来的。 哦， 那跟植物取很容易，相对容易一些。 哦， 跟动物取就难多了。那 对，有的得让它活着的时候往外喷。是吧？ 对呀， 他如果死了，好像就 是 对对对， 是，所以真的是挺这个挺可怕。我看那纪录片真是不容易。 嗯， 再来关注11月9号全国上映的电影《破梦游戏》，近日再次发布了动作特辑啊。那么这个影片呢，是讲述了少女江寒为寻找父亲死因，无意间坠入名为《万梦千魂》的虚拟游戏世界 啊， 哦，开启了一场冒险破梦的这个旅程。这个厉害哈。 嗯，好，现在反正现在脑洞大开啊，各种来。再来关注一下由冯德伦制片、吴彦祖主演的电视剧《荒原》，昨天晚上在全网首播。吴彦祖饰演的桑尼精通武术，令人畏惧。他在一次伏击当中救下了少年 MK。 少年是个包吗？ 对。 不是，我来关注啊，这个。 然后来遇到了一个敌人叫 LV。 你再说一牌子吧，够俩了，你再多说一个。 哎，于是爱马仕救下了他们两个人。 谢谢你。这仨来我们看看啊，这我喜欢的啊。 哎， 由哈利波特作者 JK 罗琳全新创作的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11月16号在中国与北美同步上映。 嗯， 11月16号哈，还有一个月。 好， 好，我要好好的过这一个月。嗯， 再来看一下这个。歌手金池日前在北京召开新专辑《我和我》音乐分享会，金池一共演出了专辑当中的7首新歌。金池因参加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为观众所熟知，由这个到今年40岁才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啊！ 哦， 金池的第一张专辑啊， 对对对， 这是不容易。其实你会发现，这些好歌手的这个好声音的歌手啊，这些年想要出来好像越来越难了。感觉都是节目结束了，他们也就销声匿迹了。 因为其实在唱片的销售环境，音乐销售环境不好。 嗯， 他需要可能给更多的影视作品啊，或者其他的情况来写歌吧。 所以走上音乐的道路，应该说也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啊。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看看大家有多勇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来来来来， 齐峰说：“我最勇敢的事儿 啊， 在我岁数小的时候，否决了我爸的独裁决定。 哦， 自那以后，父亲大人就会征求我的意见了。 哎， 虽然不采纳，但是他征求啊。 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你这次勇敢，其实是给你爸爸觉得孩子长大了 啊，有他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主意了。 嗯，对。 所以呢，就慢慢的变得不再是以把你当成一个孩子来对待。所以你这次勇敢，应该算是一次蜕变。”啊， 蜕变了！现在他爸有什么事儿都让他出面了。 哎，好， 那不是勇敢，是 老爷子就 服。 老爷子觉得，哎呀，我可以退位了，哈哈，江山交给你了啊！来看一下家徒说， 你家有什么呀？ 那叫说这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在万寿路坐公交，有一个小偷趁我上车的时候掏我一兜，让我摁着他的手拉上了公交车。上车之后，他就跑到了最后一排装路人去了。哎，我也跟着过去，站在后门两排椅子中间的过道上堵着，然后拿出书包里的一根钢管，然后给我朋友打电话。他们正好还有两站地的地方，我直接走过去问小偷：“你是准备让我朋友们上车呢，还是准备跟我下车？”经过一番不太好描述的画面，他跟着我下了车。这哥们，然后下车， 哎，你这个啊， 你等会儿，我有几个疑问啊，一会儿读完了再说。然后下车也是一番不太好描述的画面。最后我们还问他敢不敢再偷了，敢不敢还在这片晃悠了，他说不敢了。我想问，家徒同学，你上学途中书包里为什么会有一根钢管儿？ 希望在广告之后你能回答我们。 对。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清空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 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船房里的蝉声，他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一光波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这个最近几天的天气适合出去玩吗？跟我们大家说一下。 大部分地方都是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的。比如说北京吧，北京昨天夜间有点小北风扰动，能见度一下就转好了，现在基本上都在30公里以上，天气也特别晴，这个太阳的热情也比较高。早晨虽然气温低了一点，基本上城际郊区是1到4度之间，天气实实在在有点冷。不过呢，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大部分地方都是6、7度了。那么随着光照的增强，气温还会迅速上升，预计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18度上下。应该说这个气温应该是比较舒适的，只是呢现在比较干燥，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那么到了今天夜间呢，还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入夜之后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这个4到5度之间，所以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低。年纪这个比较大的，或者是这个体弱多病的朋友，要根据这个气温来调整自己的衣着。整个京津冀地区呢，大部分地方天气还是不错的，只是这个河北的中南部地区能见度略微差一些。不过呢，大部分地方应该是在4到5公里，对驾车出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作为承德张家口这边呢，只是气温上的差别。那么气温的话呢，应该说比北京这边要低，低这个4到5度。所以说呢，这个尤其是张家口那边，承德的山区，那么气温呢，最低气温应该在0下2-3度了。所以到那边去旅游的朋友，带上点薄棉衣比较好一些。那么天气不太好的地方呢，也就是范围比较小，在新疆北部、青海的东北部，还有山西西部和北部地区，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雪，或者是这个气温高一点的地方呢，会有雨夹雪。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是由话剧《犹太城》而引发的，这是一部在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拿过无数大奖的这个戏剧啊，叫做《犹太城》，即将在11月9号在北京的保利剧院开始上演。那欢迎大家关注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您会得到更多的跟这部戏剧相关的一些资讯。另外呢，我们还会做相关的一些活动，带着我们的听众一起走进排练场，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这个著名的戏剧演员他们在排练场里是如何排练的等等的相关的一些活动啊。 嗯， 当然这个戏剧里边讲到了很多的故事，其中有很多的故事都透露出一种精神，叫做勇敢。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您都做过什么样子的勇敢的事情呢？ 来看看小葵说，哎呀，你这说了吧，我觉得我没有做过特别勇敢的事儿啊。 哦， 就是这些年献过几次血，我觉得还挺勇敢的吧，求夸奖。 这 就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女孩又是，是吧？ 还有，来，刚才咱们不是问了吗？ 嗯， 这家徒啊，一个上中学的时候啊， 背着钢管， 为什么书包里会有钢管？啊，他跟我们说了，说那是上美术课做那种钢结构小人儿。 哦， 那会儿我们两三个人每天都要往学校里背钢管，一天要带三四根呢，要不然太沉了 啊，一气儿弄过去。 哦，用钢管做小人，你说这小时候倒霉吧？本来以为偷个中学生啊， 不是小偷，那肯定他干这事儿早晚都得倒霉。 哎，能容易点，结果没想到啊，偷到了一个学美术啊，竟然要做钢小人的人。 那是你没赶上学校组织包饺子，每人拿一擀面杖。 哎，好， 这别做那事儿就完了。 对对对， 神经质李小事说，我做最勇敢的事儿就是周末去医院的时候，看见一男的进只有女生才能进的科室，我二话不说上去把他骂了一顿。 哦， 然后那男的就走出了科室。 不是， 不是， 他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或者人家是不是医院的？ 别，他有可能是这样，进去以后一看，一男的进那个女科室，这你给我滚出去，出去，这样的骂没了。一会儿进去， 骂没了。 医生呢？医生哪里了？ 哇，就 医生被你骂没了啊！ 不是，人家可能还是能判断啊。 先问明白啊。 对对。 来，这个， 你一说这事儿太逗了。你刚才说那个描述形象 啊， 太逗。医生骂让你骂没了。 对，亚伦说啊。这个亚伦 box 说，好嘛，我现在在去机场的高速上，突然仪表盘上爬出了一只蟑螂， 螳螂 啊，螳螂， 这俩 那还不如蟑螂。那个螳螂吓我一跳，还好哥临危不乱，双闪停应急车道，一掐后背，顺着副驾驶就扔外边树林里了，给了他一个更大的家。 是，他可能是觉得你那儿暖和吧。 这个时候有螳螂，我还有螳螂啊！ 我还见过那螳螂特大，就这么大个儿， 嗯， 真手掌这么长 啊， 绿翠绿。 那肯定是只母螳螂 啊，这你就看出来。 因为这不是，因为现在估计这个季节公螳螂都已经被母螳螂吃的差不多了。 你知道的没用的事儿，不是没用事儿，就是事情太多了， 是吧？这个，哎，不过我特别要表扬一下这亚伦啊，这个没有一掌把它拍死， 处理的很好，不这么大。 对，然后把它给放生了， 是 特别好， 和谐共处。哎，不过刚才这个说医院这事儿，我也要多说几句。大家对医生、这个大夫、护士要尊重， 嗯 啊，要听人家说话，不要冲动打了骂了，这绝对不允许。以后你还要付出更严重的代价。 嗯，再来说一件这个一位爱的朋友啊，叫爱的朋友，他说我说一件不算勇敢，但是挺伤感的事儿吧。2004年在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附近工作，那个早餐，然后凌晨3点左右，做早餐工作啊，凌晨3点左右，在路上捡到一个小女孩，估计刚刚出生，因为是夜里，孩子哭声像小猫，后来就报警了，警察叔叔就把孩子带走了，后来想想挺后悔，说不如当初抱回来当个妹妹养，哎呦，我想说呀， 这可不， 你幸亏是报警把他给带走了，你以为什么东西捡了以后都能带回家去养啊，或者是干嘛的？ 这个小朋友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来检查和照顾。 你捡了这个孩子，你也不能养，明白吗？这个你还是得送到相关部门。 对，这也有法律规定。 对，不是说哦，我在路上捡着我就。 当然是要表扬爱啊， 对对对， 做得非常好，你不要跟人家说到 后面去。是，不是他说他后悔吧？ 是是 你、 啊、不用后悔， 你做对了， 对 你不用后悔， 做得对，做得对，嗯、他送到医疗机构先要检查，你像这一晚上肯定动得不轻， 嗯， 不知所谓，这个也很感动。我觉着我干过最勇敢的事儿就是今年，终于决定辞职回家 陪孩子一起度过中学阶段。 哦哟， 这出来打拼，把孩子放在家里，那一直分开， 这也是 这不容易， 勇敢的， 真的是作为家长来说， 嗯， 好说，但是不容易做到。 对，真的不容易做到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好， 北京文博会引来故宫文创再亮相啊！由文化部和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世贸世贸促会承办的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主会场在是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啊。本届 三元桥那边呗。 对对对，本届文博会将举办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动、分会场六大系列百余场活动，并搭建官方互联网展示平台。 嗯，那本届文博会呢，将密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老字号等传统文化产品。时隔五年呢，故宫再次在北京旅游馆惊艳亮相。故宫展区充分展示故宫特色文创产品，展示首都文创产业取得的发展成果和呈现出的全新面貌，同时呢，增加首都旅游龙头品牌的引领作用，助力首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嗯。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东城区的老年朋友们现在玩的东西不一样了啊。东城区民政局和老龄办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昨天启动了2018年敬老月主题活动，上千银发老人玩起了抖音视频、换装计划、设备体验、乐龄游戏等等。哎呦，这特别好啊，感觉丰富多彩的，不仅玩游戏还能学知识呢。什么位于三层的老有所学展区正在进行居家照护培训以及应急救护知识培训，与众不同的是，培训是用游戏的形式来开展啊。比如说什么这个心绞痛和心梗是一回事吗？你必须要答题啊，你答对了游戏通关。 不是， 哎啊，就你答对了啊，通关。这个是因为这个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这个设置了很多的怎么说的区域，是让老年朋友们来参与的。 对 啊， 不能只是打牌看电视跳广场舞。 哎，对对对， 当然这三项呢健康的调理也还可以，但是丰富起来嘛。咱来说一下，北京查获解救了千余只野生动物。每年秋季呢，一到十一月都是候鸟过境北京的一个高峰期。其实这个时候观鸟是最好的了。 哎，对对对。 为了守护鸟儿的返乡路呢，北京市森林公安局对野鸭湖、密云水库、海淀翠湖等候鸟聚集地加大了野外巡查力度，并开展了绿箭2018专项行动。该行动截至目前共查获解救各类野生动物1054只，有力打击了涉林涉绿违法犯罪的气焰。 哎，你看过那 些人 你看过那些抓鸟的人吗？ 没见过。 没见过他们是吧？ 啊， 他们会有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在那个候鸟飞行的那个路上， 哦， 就是弄一面大网， 大网，对对对 对， 装一面大网，然后那些鸟就从这飞啊，就撞撞到那个网， 而且那网的颜色吧也是暗沉沉的， 对 对， 你根本是分辨不出来， 你就看他们就会被。我就说这些人，你们。 不是，你能怎么着？你们干嘛？ 你们看《西游记》吗？其实你们不觉得你们就是《西游记》里那妖怪吗？对于鸟候鸟来说，你们就是啊， 就是、对 对不对？老想着人家， 我们有 逮人家 这个森林公安这样的孙悟空， 哎， 金猴奋起千军棒， 对，这就一金箍棒，我打死你！ 提示大家，如果发现了这种粘网捕鸟等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您可以拨打12119向森林公安部门举报12119。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勇敢。这个小曾说了啊，分享一下我最勇敢的事情。上大学的时候，自己去的学校，背了包，两手一手被子，一手箱子，汽车2小时，火车4小时，身上就不到50块钱。下火车天都黑了，然后自己不坐公交车，打了一车，打了一个车，人家管我要30，我说我只有20，就这样上车了。结果学校在半山腰，自己就害怕呀，就跟人聊天啊，我的亲戚是交通队长啊，等等各种编呀。现在想想，还是社会好啊。我还是个女的，07年上的大学， 就是、什么大学在半山腰上呢？ 哎呦，有好多！我前两天刚去了，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昌平那边，路过了吉利大学，和我那里边有一个跟有一个建筑跟白宫似的，就是他们的图书馆，真的，我还拍了照片，一会儿给你看看，就是那个地方也挺。 你干嘛去了呢？ 去吃了个猪蹄宴。然后呢，逛了看了个水库，哎，走了走， 考察 特别的好。 你这听着像考察。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已经联系了，就包括我们也说了，就是现在是北京最美的季节 啊。对， 我们准备每个周末啊，给大家推荐几条周末可以出行的线路，短途的线路。让大家能够丰富一下周末的生活 啊！你合着是踩线去了？ 哎，对，我踩线去了，这属于工作啊！哎，到时候邮费能不能给我报一下？ 那你先让监制审一下你这线吧。 就是 轻舞啊，你说， 你说， 轻舞飞扬说勇敢，我在孩子面前必须勇敢。其实我也特别怕虫子什么的，但是孩子吓得尖叫的时候，我肯定冲上去，没事，有妈在呢。其实妈心里也怕。哎，这就是做妈妈嘛。 但是我听过一段相声啊，我说。这相声里就说这个女 同胞 见到虫子以后尖叫这件事情，她说，基本上如果什么情况她会尖叫 啊， 有虫子，旁边有人的时候她会尖叫，如果你想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她一般会怎么样？ 干嘛呀？ 直接拿起鞋底啪啪两下。 没有。哎，但是这个真的是金霞就这么，她说最勇敢的事是小时候在。家在农村，跟姐姐不在厨房做饭吗？ 哎， 结果灶台旁边出现了一条大 蛇， 有擀面杖那么粗，姐姐吓得哇哇叫，我挺镇定的，拿铁锹把蛇给端出去了，端出去。 那年她还是 小 学 生， 还是个 女 生， 她是那妹妹。 你看前两天有一新闻了吗？ 我的天， 有一个银行早上起来开早会 啊， 然后呢站在大堂里开早会，结果突然从天花板上哇掉下一条大蟒蛇，然后瞬间散会。 对，那是得散会啊。 然后，哎呦， 那不是还找人把蛇弄出去呢？ 对， 但是她采取这方法拿铁锹端也还可以， 还可以，挺不错的啊。哎，我给你看看照片，来。看看吉利大学的 哦，远处这个建筑是马路也比较宽， 特别像白宫。 看你是不是去美国了没报备呢？魔草儿说这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当年这个非典期间勇敢过一次。 哦， 跟着同事去长安公园坐了一次过山车。 火，你看你这勇敢的事儿啊！ 我可是坐车走盘山路都吐得住，现在打死我也不坐。反正这个也不能说不勇敢，但是你这个比起别人来相对。意义上就一般了一些吧，我也对不起你似 的 啊。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些奇闻异事。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新办法完善了年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12个月或4个季度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简称应税行为，有扣除项目的纳税人，其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不计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 新办法明确了不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纳税人范围，按照政策规定，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其中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政策依据有两个。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9条规定，非企业性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二是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3条规定，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但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 今天我们不是说勇敢嘛，对吧？我觉得奇闻异事，咱们就说 一 条， 也挺勇敢的， 得必须勇敢的人才敢实验。 英国首例机器人大手术，患者痊愈很快这患者我觉得挺勇敢的，接受机器人的给你做手术。 对， 这种大的啊，英国伦敦马斯登医院呢，成功实施了英国首例由机器人执行的大手术，患者术后比人工手术康复快得多啊。两名外科医生在操作台上控制机器人，叫达芬奇 XI。为41岁的患者沃尔特实施直肠癌手术，用时8小时，患者术后8天就可以出院了。如果接受这种传统的手术呢，需要住院3个星期。 为啥不都切开吗？ 但是人家说了，这个实施手术的机器人有4个机械臂，可以切割组织，闭合血管，用 3D 镜头拍摄身体内部。沃尔特康复快呢，是因为机器人手术的切口小。他身体的东西小，他不像手啊，对吧？他操控机器人的医生说呢，使用机器人呢，病人身体承受的痛苦少得多。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来理解一下啊，就是你比如说，如果用人做手术的话，你可能就切一小块体， 他还有个视野， 但是你得给我都拉开，我得把他手伸进去啊。他这机器人 稍微得有点操作的空间， 对， 机器人就像这。 但是，哎呦，手术都用机器人来做了啊，但是医生来控制， 对。 这个 你都发出了老家的音，刚才那个疑问的时候，太震惊了，因为是吗？ 是，我也觉得。然后我觉得，会不会有人担心说，医生以后也被机器人给取代了呢？ 那不是，那谁操作呀？ 那谁给他诊断呀？对 吧？对呀，是吧？ 反正我觉得，第一个接受这个 不容易啊， 机器人手术的人也是一个勇敢的人， 相当相当， 对吧？ 比坐过山车是需要勇气一些。 来，我觉得还是看看大家的奇闻异事吧啊。 萧毅说最勇敢的事儿就是向我媳妇儿表白。肯定是答应了俩孩子头像。 哎呀好。 还有郝甜美说，我做最勇敢的事儿就是选择我和我老公结婚。结婚前我们一没钱，二没房，车子就更别说了。当时就想着没有可以自己挣呀。经过我们的努力，现在车房都有了，孩子已经上小学了，希望我们一直幸福的走下去。怎么这么棒啊？ 哎呦，特别好。我再来看一下，还有好多朋友，但是今天这个时间 有限， 来不及了啊！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早上聊的这个话题叫“你勇敢的时刻”， 有人跳降落伞是吧？ 对， 真棒哎！这位叫蜜的朋友， 是这个我也想去挑战一下啊。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也关注话剧《犹太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